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2月27号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5啊吓。喂，今朝早有啊，通唔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讲。最新是翻工车龙啊，系啦系啦，睇翻呢个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呢分钟系呢边自身啊，去到广告牌嘅啫。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面咧，现时系畅顺噶，系啦，学校啊仲系放紧长假期啦，翻工车龙啊未出现啊吓。乜睇睇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只系去到收费广场，几架车系排紧队嘅啫。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畅顺，咁另外呢个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到骏发花园，乜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少少嘅。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啦，狮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嘅，只系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噶。好啦好啦，放完两日假啦，又要开工啦。咩话？今日同听日都攞埋假，跟住连放九日。哎呀，唔怪得知啊咁少车龙啦。不过一般打工仔咧都冇咁叹嘅。啊，你估嗰个689先生咩系嘛？又话攞咗唔知几日假，又唔知去边处玩我。哎，圣诞就过咗啦，佢就未落台。今日唯有寄望呢个元旦快乐台啦，好唔好？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D100 有声台新年献身游，12月29号开始。D100美加有声台，美国加拿大西岸时间星期六上昼8:00到下午4:00，美加东岸时间。早上11:00到晚上7:00，同日播出《周末饮冰室》《恩典时刻》《音乐真情人》。香港 D100 有声台的朋友，亦可以在香港时间凌晨12:00开始重温 D100 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好消息！ 好消息！ D100 有声台 Android App 有得 download 啦！ 只要你是用 Android 手机，去手机上面的 Play 商店免费下载 D100 App， 那就可以随时用 Android 手机听 D100 有声台的精彩节目啦。 那用 iPhone、iPad、iPod 的朋友呢？ 等多阵就有的啦。现在用住 Tune In Radio 和香港网台 App 听住先啦。 有关详情请上 D100 HK Facebook 睇啦。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刘晓波是拿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是世上唯一一个认筹揿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以我们要求梁振英是有责任反映香港人的意见的。 我真的希望香港人元旦出来的时候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喜欢大华清特首，但我们是尊重一个为民请命的政治犯。 我们认为除了你说游行之外，摆设街站亦都是即系市民同埋公民社会去表达我哋嘅政治诉求，表达我哋政治声音嘅一个手法嚟嘅。警方唔可以单纯话啊，为咗要令到个游行完全系非常理想、非常畅顺咁样，好快速咁去进行咧，就要将所有即系团体系消音。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8:08， 09分啦， 09啊， 系 09:08，冇错啊， 要啦吓， 因为听呢个数码广播咧，即系呢个网上数码广播咧，就一定有个时差嘅。嗱，我仲发现多一样嘢， 系 如果用网上听咧，你停咗之后咧， 系 你再开翻咧，系继续听嘅，即系嗱，譬如而家8:09你停咗啦， 系， 跟住你9:00开翻咧，你接翻8:09播落去嘅，系几好嘅呢样嘢， 几特别系 意外收获， 意外收获。 但系如果你想再听翻即系 real time 嘅， 系 即系即时广播咧，你就要停咗佢， 再嚟过， 再嚟过。嗱，呢个系一个意外收获嚟嘅，即系话咧，你做嘢嘅时候，你出街买餸，你听紧呢个麻辣酥。 啊、 你听紧呢个麻辣酥嘅时候咧，你要去煮餸、或者接仔放学，你停咗佢，翻嚟系继续听嘅。不过就听翻之前，咁我继续听落去嘅可以。你知唔知噶？你 我咧就系唔觉意发觉呢样嘢嘅。 我都系 我初初以为，诶，做乜嘢？点解明明咧？呢、這个系富哥开紧声啊？点我仲听紧对上嘅节目咧？吓我一跳！ 嗱，所以咧，呢、這个系互联网嘅好处嚟嘅。呢个系意外收获。咁、啊、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听紧嘅系 D 一百，听紧嘅系 D 一百，义播云天九十日，通过呢个互联网广播，互联网广播，除了互联网之外咧，我哋有电话嘅，电话就系18311001831100就可以咧用电话啊，即系呢、這个系咪叫有线电话 landline？ 叫固网， 固网电话收听我哋。这个义播云天九十日大声台的节目，如果打电话跟我们聊天的就18311138。今天就是这个假期完结的圣诞假期完毕的第一日上班。跟住几时候放假咁样话，翻埋今日、听日， 礼拜六又放假啲人啊。 礼拜六、礼拜放，咁跟住礼拜一咧就要翻工嘅。 系， 但礼拜二又放啦，新年啦。 系咯，所以断断续续 嘅 啫。 礼拜三有冇假放？ 元旦 啊，礼拜三冇嘅，即系元旦就放一日嘅啫。 系， 所以好多人咧，今日、听日咧攞埋两日假啦， 揽住过去咁样放假，有啲人攞长假， 再攞埋礼拜一嘅假啦。咁啊，攞三日，再之前咧就夹夹埋埋咧就制造咗一个悠长假期，所以阿通话唔塞车咧，除咗啲细路唔翻学之外咧，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好多人放紧假， 好多人惊啊，系啊，你跟翻就算假期之前咧，听翻呢个入境处嘅预测数目字咧，哇，香港百几百人唔喺香港啊吓， 我都想去第度噶，不过冇得去啊， 系 乘机放个假都好， 你翻到去做老板嗰个心态，你觉得如果有啲员工咧就攞晒呢啲卡拉嘅时间去告假。於是有个长假期，你觉得是赞赏啊，定觉得佢是好，定是另类嘅员工 呢？我觉得唔紧要嘅，最紧要公道同埋公司嗰人力分配呢、分配可唔可以分配到囉。 如果分配到，唔好个个都咁样去，咁就冇人翻工 咁就唔得㗎啦。咁你唯有学大陆嘅啫。 点呀， 咁整个黄金周出嚟囉。整个叫圣诞黄金周。 我意思即係话呢，如果个个都咁样去告假呢，就可能会令到公司正常运作受影响。 我咪话整个黄金周囉。 可能要做嘅做法就可能系咪先到先得，譬如话有100个员工嘅，我只系预料咗你有30个可以咁样同时放假啫。 咁就抽签囉。Raffle 最好啦。抽咗之后呢，又可以大家买埋。 啊、可不可以炒埋呢？ 可以，呢个冇乜问题。 呢个资本主义社会系嘛？ 我觉得冇问题嘅。讲翻资本主义社会啦，大家都知道楼价几贵啦。正话好似话唔知边个楼盘卖咗个楼系7000万， 系 个单位， 系啊， 俾咗千几万呢个税。 冇，避咗税啊，就系 佢避咗钱， 系啊，佢用公司买卖嘅方式系换咗，用我学公司咁样拥有噶嘛， 旧又话唔得噶， 旧噶嘛， 旧 阵时啊嘛，旧阵时拥有噶嘛吓， 咁大家要谂下啦， 系， 即系今日要倾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要谂啦， 嗯， 点解香港啲楼咁值钱咧？咁当然好多人就话啊，高地价政策啊，好多人又话呢个地产霸权啊，供不应求啊，即系种种原因咧都有人讲，但系其实有一种原因冇人讲，点解隔咗一个边界，即系而家其实好方便嘅， 系 你过咗黄江之后咧，深圳嗰啲楼好靓嘅咧，都系卖紧几千蚊一尺，系好靓嘅楼， 系 啊。 咁你当如果嗰个跨境嗰个交通咧系真系好畅顺嘅时候咧，咁就真系应该有多啲人考虑去对方去 边境 过外买楼吓。 唔系呢个问题，我而家要提出又系一个冇人讲嘅问题。 系， 即系我讲一啲我嘅分析，点解争？嗱，老实讲，你如果去新界买嗰啲豪宅，譬如康乐园好嗰啲老牌嗰啲好，或者新嗰啲咩圣 Angels 啊，我都唔知点型啦，葡萄园啦，啊，总之 有天联啊咁啊， 即系新界嗰啲屋， 喺上水粉岭系， 打埋咧，最唔使亿， 系， 嗱，就算而家一间丁屋咧，喺如果有海景嘅咧，喺新喺西贡，你啊想啦，喺西贡喺清水湾，真系喺海边嗰啲啊， 全海景嗰啲啊，几千万嘅丁屋就 是。我系讲嗰啲一般嗰啲系三层高嗰啲咧，就悭悭啲西贡都系过千万噶啦。 唔系，我而家都系讲紧三层丁屋。如果你喺海边 啊，唔系如果海边，海边好少啊嘛。 咁啊，就几千万。 罕有嘅， 但系 有啲仲霸咗啲，霸咗啲官地做呢个花园添，有啲系 短期租约咁啊合法嘅。嗱，咁普通一间丁屋三层，七百尺一层。楼底咧就低，得百尺楼底，都卖成过千万。嗱，交通都唔系方便噶。嗱，你如果由深圳学你正话咁讲，你话如果有嗰个过关容易嘅，分分钟嗱，我成日都去深圳噶啦。嗱，我由 IFC 去到福田，都唔使一个钟头，过埋关。 你啲系富贵嘅过关方式啊嘛， 讲紧啲富贵人啦，讲紧富贵人啦，咁你都系唔使一个钟头。但系你如果去住喺天水围啊、屯门啊，或者你住喺西贡啊、清水湾啊，你翻嚟中环 IFC 咧，都会超过一个钟头，分分钟。 如果你信啲地产公司嘅广告咧，系唔使嘅，佢成日话俾你听咧，就系三十零分钟就去到中环噶啦吓。 嗱，咁啊，而家分析咧就话啦，我又讲翻唔好讲富贵嗰啲啦。咁你讲你我啲同事啦，住喺天水围啊、粉岭啊，嚟中环啊，坐个几两个钟头车。 因为要转车啊嘛。 如果你住喺深圳咧，一个钟头都唔使啦，一个钟头内啦。咁点解深圳啲楼同质素大好多，平好多，随时可以上到车？ 面积会大，头先你话同质素咧就有好多争议啦。一，佢嗰个规格系点样，佢个管理系点样样 啊？ 你讲质素啊嘛，楼房质素嘛， 大班，好过香港都有啊。即系起码冇咁多肉酸嘅窗台啊，嗰啲咁嘅嘢啊，质素都几高嘅。而家嗰啲楼都几靓嘅，我讲得几千蚊尺嗰啲啊，我唔系讲紧几百蚊，一千几百有交易嗰啲啊。我讲紧啲靓楼啊，嗱，譬如有班高官，就喺中山， 嗰啲就真系 退休，买成座楼，自己包车，自己管理。你知唔知买个复式两层啊？复式啊，二千尺啊， 几钱啊？ 200万 咁平， 就咁简单咯。咁你会唔会去嗰度住咧？嗱，个问题我想带出嚟咧，就唔系讲质素问题，系点解差异咁大？香港讲紧过万蚊一尺，如果你豪宅咧两三万蚊一尺，唔好讲话嗰啲屋仔添啊，嗰啲个 讲紧 五六万啊，五六万蚊一尺乜过亿嘅？你啊想啊，你去山顶，你去南湾。南区买座洋楼，讲紧几亿嘅，咁点解香港啲楼价特别贵咧？嗱，空气又唔好，绿化又唔好，交通又挤塞，咁点解可以一河之隔，隔嚟深圳河？而家讲紧揦埋太古城都成20000蚊尺，万几，如果讲实用面积系20000蚊尺噶。你咪开玩笑，你唔好讲10000几蚊啊！嗰个唔系实用面积嚟噶。嗱，你喺大陆咧，你攞20000蚊一尺咧，你讲紧去20000蚊咧就可以买到四尺。 一米啊，佢讲系， 我可以买到四尺 平方米。 咁点解唔值钱咧？就咁简单啦，就一样嘢。我想提出 啊，我估系 就 系 核心价值咯。如果香港同大陆一样。如果香港有党委书记有市长，如果香港同大陆一样睇齐咗，就系大陆其中一个城市，而唔系一个特区嘅话咧，即刻啲楼唔值钱嘅，点值咁多钱啫？我问你，我唔喺肉酸啲旧楼揦埋都成10000蚊尺，冇人买噶。个原因人哋买一样嘢就系我可以喺度安居乐业，我有自由，我有法治，我有人权， 同埋啲业权系可以自由转让啊嘛，系嘛吓？ 即系总之我有法律保障啦，呢个自由市场，呢个资本主义社会，我哋有基本法50年不变，我哋有个核心价值，所以最值钱咧，你喺买紧楼咧，除咗地产霸权剥削你之外咧，高地价政策剥削你之外咧，其中一样嘢咧，我哋系俾咗一个所谓 premium 啊，一个增值，个增值就 系 香港嘅核心价值。 咁你讲法，好似讲到你而家讲紧保护费俾呢个特区政府咁啊，真系。 唔系呢个就系你保护自己，唔系保护特，唔系特区政府。而家呢个特区政府你就唔俾保护费，我而家就话如果呢个特区政府收紧我陀顶，我就唔俾啦，因为你做唔到你保护我嘢啊嘛。点解3万蚊一尺嘅楼可唔可买？ 那个核心价值是值25,000元。 如果你这样讲法，即是说如果有人相信香港已经有这个党书记在揸 fit 的时候呢，咁啲楼价应该冧㗎喇。 如果梁振英继续做落去呢，香港楼价不保㗎。唔係因为梁振英搞新八万五啊之如此类啊。而係话俾你听，当呢个核心价值被摧毁嘅时候呢，你个增值嘅你个附加值呢就变做思路㗎喇。就变做零蛋㗎。 我就如果讲我就会仲踩低啲添，就唔系讲个增值，系保值都难啊。唉。 仲想保值，你啊想啊讲紧 depreciation 啊，而家系讲紧啊，啊呢、這个贬值啊，就是你讲嘅贬值啦、喂，呢、這个问题咧其实好严重嘅，大家真系谂下，我点解要住喺香港？点、解我4,000元都租间劏房住？点、解我4,000元可以入去深圳租层楼，我唔租咧？呢、這个唔系交通嘅问题。 仲有一个问题㗎，香港人鍾意呢就係、聚居啦，同埋鍾意同啲边啲人一齐住啦，同埋、对香港 人 个感情。 咁、就係、 点解咁可能佢有好多理由点解唔鍾意香港啦。 咁、核心价值嚟㗎，核心价值就係我知道我啲隔离邻舍都系奉公守法嘅。就咁简单。仲、有一样嘢就係话我知道我喺香港买到啲嘢呢通常都系正咩 正货。 正货。 係啦。 啊即系明码实价。我唔会买到假嘢、我去食嘢呢我係会好安全嘅。 係、 我买奶粉。 开始唔 係 啦，开始我哋好担心唔知啲油 係。我一样嘢今日就係话地沟油。 地沟油真係好离谱啦。 你呢个咁嘅张宇人。其实呢个係网台嚟㗎，可以讲粗口，不过我哋唔讲，因为我哋跟足呢个港管条例。如果唔 係。你唔好令我呢个台长难做啊，真係。 我咁就讲粗口㗎啦。唔係你唔会难做㗎，不过呢个系我哋价值观嚟嘅。我哋自己 D100 定嘅价值观。 我哋自律。 如果唔係我唔介意讲粗口啊，闹呢个张宇人。呢、这个张宇人不知所谓，一个代表飲食界嘅立法会议员。因为最低工资呢，佢形容最低工资系地沟油，初初我觉得呢条友把口呢唔收。啊呢啲叫口臭呢真系。喂。佢可以咧崩口人不被崩口碗啊！因为崩口人拿住崩口碗嚟食饭，当然满口血啦、 喂，佢嗰啲大班咁，你都要欣赏佢喎，几坦白啊，咪几好。 但系佢话地沟油、 啊， 我初初唔知啊。原来佢系提醒咗我哋啊。原来我哋啲酒楼因为有最低工资，而家被逼用地沟油，可能呢、这个就系佢嘅借口。跟住佢自己认啊，申报利益啊，原来佢又系做地沟油噶。佢话佢做过呢啲收油嘅生意噶，同啲食肆收嗰啲啊，即系嗰啲用 嗰啲系环保噶系嘛？啲系 佢话收咗翻嚟咧，就开嚟做 净 做柴油， 系系。 但系咧，佢话啲人咧就高价去抢啲油，同啲食肆 系。 咁点解咧？佢谂唔清，佢话谂唔清，谂唔错啊！佢话点解会有人做生意啊？做环保生意高价去买呢啲啊？食肆嗰啲用净嗰啲油咧？佢话而家终于知道 啦，明白啦，系 原 来 咧就 去 做地沟油。喂，大佬啊，一个代表飲食界立法会员而家做势啦、走去，好似明星咁啊，当咗自己系周润发呢条友，啊，即系咧嗰啲用地沟油嗰间酒楼有间，请佢食嘢啊，即 系 好似上次咧日本有呢、这个啊呢、这个咩啊 核爆啊嘛， 核爆 嘅唔系核爆，系嗰个电厂泄漏呢个核。啊，系嗰啲系咯， 污染啊，核污染嘅时候，成带埋成班高官、走去食呢个日本餐一样咯。你张宇人食地沟油关我咩事啊？ 呢招佢哋惯噶，你记得沙士完之后嗰啲局长 咪食鸡咯， 系咯， 食鱼咯，又 食海鲜餐啦 吓。即系乜嘢衰嘢去食晒咧？原来做官咧，其中一样嘢咧， 系 就包埋咧食有毒嘅嘢。嗱，其实唔系噶，你估佢哋会咁伟大嘅？佢哋梗系话我唔理你乜。由我带嚟，鱼我带嚟，啊，嗰啲日本三文鱼咧，食鱼生咧，我带啲加拿大、挪威三文鱼嚟，你估佢真系食日本嘢啊？你唔好信呢班友啊，啲系洗太平地。 咁嗰啲系食肆嘅，亦嗰啲自己都踢爆自己。 总之而家就 呢啲嗰啲都唔系日本嚟嘅、 如果政府呢、这个食环处呢、这个大喊十高永文，佢。再唔搞掂嗰个控制嗰石油嘅供应俾食肆咧、我话俾大家就冇信心噶啦，即系等于一样嘢，我上大陆唔帮助啲食肆噶、你知唔知啊？啲人就话喂，大班怕咩啊？五星级酒店、我讲咧，五星级酒店都唔掂，点解咧？因为个老板俾钱买咧就 货真价实想买啲正式。 咁你有啲买手出股啊？ 你买手冇嘢噶，你知唔知大陆买假嘢？你知唔知系点噶？每一箱譬如十二支嘅一打嘅咧，佢沟两支假嘅喺度。 哎呀，咁噶？ 啊，咁即系十二沟二。系啊，咁点咧？个理由系点咧？嗱，你买咗你唔够运啦，但系如果有工商局啲人嚟查咧，佢开个箱俾佢睇。嗱，真嘢嚟噶，你抄啊！如果抄到一支假嘅话，其他嗰十一支都唔系假嘅。 即系话我俾人呃嘅啫。哦， 嗱，咁所以我话俾你听咧，你去就算喺大陆啲五星级酒店，第一可能佢买到假嘢，佢都唔知。第二就梗系有人作弊啦。啊，个老细唔知，即系打虎头啦，呢啲叫做。嗱，你香港如果有地沟油嘅话咧。喂，我香港食肆我唔敢去食，我话俾你，咁啊真系大镬，你真系要帮衬嗰啲咧，啊有牌子嗰啲啦，我谂嗱、啊，你话你可以帮衬大快活、大家乐嗰啲，我谂你都稳阵嘅美心。喂，而家累到啲街坊系咩咧？就系、累到嗰啲独立嗰啲自己一间嗰啲食肆，有啲小商号咧，你 茶餐厅咁啦， 你俾唔到信心人咧，边个敢去食嘢先？嗱呢样嘢系好大镬嘅，呢样嘢唔系讲笑啊！香港如果咁样样先有地沟油咧，跟住慢慢咧就同大陆同化噶啦。咁我话俾你，第一样嘢受冲击咧就楼价噶啦。 系 咁啊，趁早卖楼啊！林毓华，你好似仲啱啱买楼，你冇买紧？ 惨啦咁就， 你买咗未啊？ 买咗啦。 入咗房未啊？ 啱啱喺度。 好似话搞 银行搞啲按揭 疑案嘅 搞。系搞紧，应该 OK 嘅，应该系。 系我戥你，我戥你担心。林毓华买楼咧，就可能系楼价跌嘅时候嚟。 坐开过嚟真系， 大佬啊！你而家睇到 嘅，我过往系呢个不当嘢，过往嘅投资嘅唔表示有个将来嘅表现。 我唔系讲你，我讲你睇到有党委书记嚟咗， 系 地沟油入侵 吓。 喂，而家仲有啊，香港嗰个法治，香港嘅核心价值被动摇。嗱，嚟一月一号上街，我哋都谂住去噶啦，我哋谂住搞翻个加油站。 系啊，而家唔准啦。 一警方话俾你，我唔俾，唔俾我照摆个点啊？ 系， 我就照摆俾你睇。嗱，我谂到条桥啊。 系， 我哋去做呢做几个箱。 系， 我哋冇个台嘅，冇人企啊，你啊。 系，嗰啲叫番枧箱。 番枧箱。 系。 啊，呢个就 海 德公 园 啦。你哋一人企一个箱，我哋摆四五个箱喺度。咁我呢个唔系街站，咁我企喺度浪高嚟讲嘢得唔得先？ 系。 喂，大佬啊，呢啲咩人嚟？嗰啲警察嗱，你睇下嗱，开始警察公安化。我哋食肆用地沟油。跟住我哋嗰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变咗香港市市长，中联版变咗啊呢个党委书记。喂，香港特区嘅书记。跟住你睇到呢一排咧，所有啲左报咧，我劝你开始睇啊。开始就开始帮阿梁振英咧啊。喺度搞民意。你睇到嘅今日周庸都写一篇嘢噶。啊，我哋个老友记周庸，即系同佢做老友还老友，但系佢啲嘢我哋唔认同噶。你知唔知周庸教又喺度扮老扮教车师傅？你知唔知教 嗰啲叫做系司机后边嗰啲驾驶员？ 但冇人请佢噶，佢系因为佢之前系撑梁振英噶嘛，唔系撑阿唐英年啊。佢以唐英年嘅顾问自居噶嘛，曾经写稿，而家冇咗啦。佢就话教阿梁振英，我唔知系咪点嚟黑路俾梁振英行。佢话梁振英一定要放低嗰个包袱，咩包袱咧？就唔使讲面啊。哎呀，周庸，我真系顶你唔顺。梁振英几时讲面子噶？佢面皮根本成尺厚。佢即系话咧，呢、這个周庸话咧，佢仲未够啊，一尺厚，起码要一丈厚啊。佢系当所有啲民意系废嘅，我行我素，我做我啲嘢咧，佢就根本咧啊，从来特区政府同埋特区行政长官咧，从未有咁好嘅形势。你睇最尾嗰段啦，林毓华，意思即系话，只要梁振英唔好理啲民意，嗱，呢个周庸教佢噶。啊，择善固执或者刚愎自用，啊，佢就会搞掂佢啲民意噶啦。呢个系最好嘅机会，有危亦就有机。你话如果梁振英听佢噏就大镬，我话俾你听。所以呢个世界咧，跟住咧，你睇下啲左部，跟住话倒粮啊，等于倒米啊，喂，排山倒海啊，啲形势就开始嚟保呢个。 大班，你嘅睇法真系好特别噶，我真系又冇咁谂过。反而咧，我今日見到咧講呢個係高鐵嗰個咁樣嘅報道咧，嚇京廣高鐵咧，我睇呢個外國報章嚇我一跳，咦乜突然間變咗香港化咗咧？佢係處處批評嘅，咁又唔掂，咁又唔好嘅。 咁啊，我倒翻轉頭睇咧，其實大家都應該坐下呢條鐵路，一個好好嘅經驗。第一咧， 一阵翻嚟先讲啦，而家听香港电台新闻啦。 系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小榄交汇处往九龙方向的巴士转乘站，今日是启用后首个工作日，车站各条路线暂时未见人龙。有住在黄金海岸的市民说，转乘站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时间，但是担心由于是中途站，出九龙没位坐。九巴派出服务大使在转乘站协助有需要的乘客。房署研发将启德发展区公屋地盘划出的15000立方米海泥循环再造成实用的填料和建筑用砖头。房署表示，海泥原本不适用于填土或者建筑用途，但是可以混合英泥和碎石制造4种不同建筑用途的海泥再造砖，并将经过绿化处理的海泥回填在地基旁边。启德发展区将会有13000多个公屋单位，其中6座一共5000多个单位，预计明年初完成。上月底因为支气管炎入院的美国前总统鲁布殊转往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发言人表示，88岁的鲁布殊病情反复，未有退烧，医护人员正密切监察情况。鲁布殊目前只能够食流质食物，他的家人在休斯敦的医院陪伴。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榜首的曼联3度落后之下，凭查维亚香南迪斯90分钟奠定胜局，主场4-3反胜纽卡素，榜首优势拉开至7分。第二位的曼城作客新特兰，被倒锅的亚当庄逊攻入全场唯一的入球，输0-1。车路士作客1-0小胜诺域治，继续排第三。热刺作客4-0大胜亚士东维拉，排第四。加里夫巴尔连中3元。利物浦作客1-3输给史笃城。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寒冷。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报10317点，升86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85.66，英镑1.614，瑞士法郎0.913，澳元1.037，加元0.994，新西兰元0.82，欧元1.324。人民币6.23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八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你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路过海，只系排翻去广告牌侧边系啦，都唔算车龙咁滞噶啦吓。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唔错，继续两边都系畅顺噶。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啱啱到理工湾位，喺一镜头见到噶啦，主要都系啲巴士啊排紧长龙嘅啫。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另外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咧上桥位都比较车多少少嘅。新界区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啊，亦都系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啲啲啦。 唉，最近香港俾啲地沟油嘅问题重重包围啊！啊，而家公布咗已经咁多间啦，讲真啊，未公布嘅都唔知有几多间啊，分分钟楼下左右啊、前后啊，全部都有都唔出奇噶！啊，嗰啲奸商啊，真系冇良心噶，用啲地沟油悭成本绝到尽啊，就赖最低工资影响啊！喂，咁你不如执咗间铺佢，就唔会赖租鬼啦，好唔好？啊，啲人啊，当时够胆提出啊，20蚊时薪最低工资啊，你话呢啲人啊咩都做得出嘅真系，唉，好啦，揸紧车过去请紧见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前因后果。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时间下午1点到4点，美加东岸时间上午11点到下午2点，美加西岸时间上午8点到11点，同日播出 D 一百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刘晓波是攞诺贝尔和平奖。啊，咁而家係世上唯一一個認籌咁緊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咧，咁所以我哋係要求梁振英係有責任反映香港人的意見嘅。 我真係希望香港人一年帶出嚟嘅時候，話俾全世界聽，我哋唔中意大華青特首，但係我哋係尊重一個為民請命嘅政治派。 我哋認為除咗你話遊行之外咧。擺設街站亦都係即係市民同埋公民社會去表達我哋嘅政治訴求，表達我哋政治聲音嘅一個手法嚟嘅。警方唔可以單純話啊，為咗要令到個遊行完全係非常理想、非常暢順咁樣好快速咁去進行咧，就要將所有即係團體係消音。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点36分又翻翻嚟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嘅节目时间。嗱，我哋讲紧啲楼价，大家都好关心啲楼啊。梁振英咧以为佢搞掂嗰啲楼价咧，啊，佢就可以安枕无忧咧做佢嘅。啊，香港市嘅市长啊，都系市长咋？ 市长， 因为而家中央派咗个党委书记嚟啊，呢个咧就叫做张晓明。 系 嗱，其实梁振英唔使做，如果我要教梁振英，唔系好似周庸咁教佢。周庸就话咧，啊，梁振英 叫佢唔使顾面啊嘛。 周庸嗰篇嘢嚟听下咧，简短啲。佢意思就即系话你唔、啊、你放低身段，你唔要面咧、嗯，啊，你就自然咧、嗯、啊可以咧。顺风顺水嘅，睇最尾嗰段咧，佢系咁讲噶，仲话咧， 最两段啦， 特区咧从来未有咁好嘅形势啊，又大把水啊，呢、這个特区政府又啊呢、這个梁振英又有中央撑，又、可以为所欲为，净系需要一样嘢就是、梁振英不要脸，呢、這个就系、是、咧、其实就系周庸教嗰条桥。其实我又唔知道周庸整蛊佢啊，或你真嘅，其实梁振英已经唔要脸噶啦。即系我哋仲要容忍一个更加不要脸嘅特首，喂，即系就引证咗佢说话啦，冇最衰嘅，只有更衰嘅啫。而家周庸就教佢做一个更加衰嘅人， 都系咁嘅。大班嗱，其实佢都有个假设嘅，佢系假设咧系梁振英呢个六八九先生系会做为香港做啲事嘅，所以佢话咧，佢可能会成为一个俾人骂得多。但是成事也多的特首，但是他成不成到事呢我们未知的见不到的。他的坏事我们见多了。 不是如果、啊、我认为呢如果大家认为呢楼价呢是香港最大的民生问题呢我认为梁振英一定做到。 是。 他就会对冧个市的很快的。不是起楼起85000对冧个市、啊、又不是金融危机对冧个市、 嗯。 其实梁振英是很聪明的。 嗯、 我现在终于呢认为他是很聪明的。 嗯嗯 佢一个好聪明嘅病人， 嗯、 一个咧不停车大炮，嗯、有呢、這个呢、這个叫咩癖啊，方言癖嘅病人。 啊， 点解咧？佢而家就喺度摧毁咗我哋嘅核心价值。 啊， 当香港冇咗核心价值嘅时候，香港楼价咧就唔应该不成比例地贵过全世界，亦、都唔可以不成比例地贵过澳门、贵过深圳。嗱、啱啱有个听众讲啊，深圳啲楼都好平噶。 啊 啊，点解唔买？香港人点解唔去深唔去澳门住咧？讲澳门啊，澳门啊， 澳门澳门。你好多年前你建议过我哋咁做 㗎。係啊，我嗰时2000蚊尺叫你买㗎，1200蚊尺嗰时。 你仲话买呢个船票买月票啊，係咪？ 係啊，跟住喺嗰边请个司机嗰时3000-4000蚊人工。 係係係。 我教过你㗎，唔系点你㗎嗰时我哋做风波嗰一 阵。即係如果我哋有咁做嘅时候呢，入咗直澳门呢，咁就年年都有钱分啦。 张上听我噏啊，走去深圳，走去澳门炒楼啊。 真係啊。 喂。嗰阵时， 哇！大教授喺度听你指点，真系啊，系。 喂，而家你买嗰啲豪宅，最靓澳门嘅楼，嗱嗰啲嗰啲香港咩香港靓起嗰啲啊， 系 置地起嗰啲啊，都系1萬蚊1萬蚊送啲一尺咋，豪宅啊大佬，喂，点解你要住喺香港嘅？嗱，有个听众就问啦，喺个 Facebook 度。佢澳门啲楼平，点解我哋唔搬到澳门咧？点解澳门啲楼咁平咧？ 系 有原因嘅，呢个又系个核心价值问题。喺澳门你有言论自由咩？啊，澳门边有言论自由嘅？吓， 诶，澳门人嚟嘅立法会一样嘅，一样有民主派嘅人士啊，一样啊， 几件咯， 系啊，点绝下咯， 跟住澳门咧，乜嘢立法会员都有噶，有社团代表，有赌业代表， 系 乜嘢人都有噶，三山五岳人马喺晒个立法会度，佢哋个立法会好嘢啊，就真真正正系澳门嘅缩影啊， 系即系真系能够摆平呢个系社会嘅阶层 嘅 利益系嘛， 各阶层嘅人都有啊。 OK， 嗱，你去唔去澳门住啊？你唔会啊嘛，仲有个社会。 不过我好朋友喺嗰度住好多年喎，我有个编剧嘅朋友秦天南，佢住得好开心啊，佢吓。 秦天南我识佢 嘅。啊，系咯系咯。 佢帮我哋写个稿 嘅。系，咁佢咧就系佢嗱，佢嘅生活方式又唔同嘅，佢话有需要过嚟开度桥啊，咪一齐嚟开度完咗就，然后翻嚟静静地咁就吓撰稿。 嗰阵时就好静啫，十几年前我叫你买澳门楼嘅时候，澳门仲可以随街行。 系。 啊，即系而家边度得行嘅？ 喂，唔系华哥上咗任之后，跟住摆平晒嗰啲治安问题咩？ 唔系治安问题，行唔到啊！你搵个的士都难啊！ 哦 ，OK， 你行路行唔到啊！而家点行啫？你记唔记得以前你 冇路嘅？而家系真系塞车嘅，塞车嘅而家系 行到去大马路即系都得。而家边度行到啫？ 咁你而家你要发展 啊 嘛？ 好简单啊！你喺你想过马路，你唔知点过喺澳门。你个问题就话澳门仲有个社会价值嘅问题。喂。赌城嚟噶，你想唔想啲细路哥喺嗰度大？咁你不如搬去 Las Vegas， 仲平啊嗰啲楼，话俾人家任你要啊，任你点啊？ 系，咁要搵到食先得噶嘛？我哋去住唔系就单楼价平咁样系嘛？ 系，同埋安居乐业，其中一样嘢就要解决有瓦遮头啦，衣食住行啦，呢样先四样嘢要解决。你而家衣食 仲有大班，要物以类聚噶嘛？系嘛？ 古代嘅时候咧，你讲紧衣食住行即系着衫先，跟住又到食，跟住先到住，跟住先到行。而家香港倒转晒噶啦，而家就住行 啊，行咪因为交通方便啊，重要个地点系 咪贵啊？住行食衣啊，而家系或者住食衣行啊， 系 倒转咗个行，咪系最平嘅着啊衣啊，系住食，点啊？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大家系住食行衣，OK， 因为住行食衣 系 啊，衣啊摆到最尾噶啦，而家 系， 因为系人都有衫着噶。而家问题就系话咧个价值观最紧要，而家倒翻转头咧喺衣食住行之上咧，加多一个社会嘅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就系咩咧？就人权、法治、自由。点解我哋一月一号咧？ 我谂你住就唔可以 要上街， 净系有瓦遮头嘅。住嗰度咁包括好多嘢㗎真係。 咪价值观囉。 係囉。 就係个价值观。 生活环境就社会环境。 就係嗰个香港嘅核心价值。我哋知道香港呢有法治。我哋知道香港呢我哋有好嘅治安。好嘅医疗。好多呢啲嘢配合㗎嘛。呢个就所谓嗰个配合㗎嘛。但问题当呢个核心价值俾梁振英完全摧毁嘅时候呢，你又想香港有埋3萬蚊尺啦。3000蚊都冇人抠啊！贪你咩好啊？贪你嗰啲窗台够多。 我而家先知道，我坐喺我隔篱嗰个叫末日先生，呢个先系真嘅末日先生。 唔系啊，你而家系好大镬，你睇到啦，你睇到土法噶。 系 喂，土匪啊，以前叫土匪，土法。 而家叫市建局。 以前土法已经衰嘅，叫土匪。 吓 嗱，而家呢个市建局咧衰过土法。 喂，人哋叻啊，识打民意牌啊， 识 个 喂，佢就系唔尊重产权啊。佢而家同共产党冇分别噶，呢个所以张振远点解系凉粉咧？呢条友咧就不知所谓嘅， 点解呢？哦，因为有一个住户佢唔肯卖佢个铺，啊，你咧就用群众压力，喂，你唔可以用群众压力去逼人走噶，就周围散播谣言，就话因为呢条友阻住地球转类街坊，喂，人哋个人哋喺度做生意嘅街铺嚟噶。 所以咧，點解有人講話咧，寧可賣俾啲咧叫做地產霸權嘅地產商仲好咧？人哋會計埋嗰個閣樓啊，其他嘅嘅 唔係啊， 嗰、那個嗰、那個價值 地產商就好簡單嘅。嗱、啊，佢呢個張振遠咧，佢、主理呢個土法咧，即係呢個市建局咧，衰過土法，衰過土匪。人哋要保護自己私產權，人哋唔賣咧、如果撞著嗰啲私人發展商咧、即係好似你服務嗰啲機構咁咧， 擋住擋住， 最多放蛇啊、噴紅油啊、揾啲導遊嚟啊，再唔啱整幅鬼畫。 好嘅，而家好文明嘅而家 嚇。喂，揾嗰間咁嘅叫咩啊？嗰間叫田新又好嘢，咁係好文明啊！整幅畫俾你睇咯，整幅辟畫俾你睇下，又係好文明嘅、啊。而家唔使放蛇，唔使拆窗。啊！又唔使 cut 电，又唔使揾啲导游。喂，但系始终啊，最终咧做生意在商言商。起码喂，可能啊，可能啲地产商坐低喂争个铺位啫。佢要千零万， 俾佢咯，咪就系、是、 千零万唔系咪二千咯？搞咁多嘢做咩？八成搞掂，但系你张振远主理嘅呢个土贼啊，嗱、以前叫土匪，而家叫土贼。是点呢？用街坊群众压力，喂，呢样嘢最坏，呢啲就等于文革啦。就帮你扣帽子，等啲街坊指住你屋企人，啊，就俾压力你，你卖唔卖啊？咪今日卖咗咯。 唉，仲有而家最惨 就 祸及个租客添啊！而家系 仲要走出嚟讲风凉说话，话多谢传媒。而家传媒就做咗佢嘅工具， 佢仲赞人哋啊，扣人哋帽子送佢，叫英明神武啊，业主吓。 仲话奇迹出现啊！ 就英明神武佢自己啊， 耶诞啊，奇迹出现啊，耶稣打救佢啊！啊，喂，大佬啊，咁香港价值观去咗边咧？即系你唔可以咁样样咁咧，用街坊群众压力呢个同文革有咩关？有咩分别啫？即系你睇到啊，当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冇咗嘅时候咧，我话俾你楼价全部跌，太古城三千蚊都唔值。你唔好讲话万几二万蚊一尺，三千银都唔值啊，几廿年楼啊，大佬。点会值三千蚊啫？啊，即系咁讲嘅，所以我哋俾个附加值好紧要。所以我今日提出呢个论点咧，就系话，喂，如我哋点解咁贵买一层楼，就系因为个配套，因为个环境，因为个嗰个香港嘅法治精神，因为香港嘅 有言论自由吓， 所以你话而家 有人权系嘛？ 有咩理由一月一号游行？你话唔俾人摆街站？而家点搞咧？我问你，点收科咧？跟住仲有，喂，而家你嗰啲咁嘅法轮功，你睇过去咁多年相安无事，我都唔中意噶，因为我每年过年年初一个黄大仙拜神，喂，你就撞到嗰啲法轮功血腥腥血淋淋嗰啲相，大佬啊， 咁佢向嗰啲向嗰啲吓， 喂，你可唔可以收几日啊？年初一大吉利是，我唔想见到嗰啲相啊 ，OK 啊。 我都唔中意噶，但我尊重佢发表嘅言论自由啊嘛。你谂下梁振英上场之后，而家揾埋班五毛，喂走去喺佢侧边挑衅佢哋，跟住就咧啊就一味喺度搞事。呢、这个唔系我成日讲 CIA 嘅做法咯。你记得当年校园风波喺反越战嗰阵时， 喺 Ken University 啊， 第一个掟石就系 CIA， 系 佢混入人群里面一掟石。跟住警察冇去开枪。 喂，咁而家吓呢个中央政策组啊，邵善波就话俾你听啊，呢个肥波话俾你听，喂，系政治工具嚟噶嘛我吓。 嗱，仲有啊，呢啲人咧就 妄 作护卫，走去挑人，警察咧就保护佢哋嘅，只眼开只眼闭。如果你嗰啲民主派反梁振英嗰啲咧，你只要放飛機又好，開香檳又好，你啲開香檳啲鋪擠到啲差人，你就係襲警 啊！ 啊，你有冇搞錯？即係你明明而家無法無天啊！你明唔明？而家即係話俾人聽咧，就嚟好簡單嘅，就嚟用埋黑社會噶啦。啊，你話你驚唔驚啊？你如果梁振英繼續做落去咧，香港就冇運行。冇辦法噶，咪一月一號上街咯，就咁簡單啦。我哋點？我哋都。啊！有啲義工搞緊上街嘅，就可能佢哋會打電話嚟嘅。嗱，而家就喺度考慮緊，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個台啊？即係我哋用呢個政府總部嘅台啊。第二咧，我哋又會擺街站。另外咧，如果 啊，行得走得， 嗯， 那些呢就可以去维园那里， 嗯， 出发咯， 嗯， 啊，所以我们不如找找孔令瑜啊，辉哥啊， 嗯， 问下民阵的， 嗯， 啊，召集人， 嗯， 搞今次一月一号大游行，想我们怎么配合去。 唉，现在有成七个团体啊，是啊。 找啦，孔令瑜问下啦，我哋一定要唔好俾人话我哋抽水啦。第一样嘢，我哋一定咧就系话为咗保护香港核心价值，一月一号一定要企出嚟行嘅，因为有条友咧，嗱，呢个陈文雄咧，我当年识佢第一次识佢就系八九六四。 我寻日读嗰个专栏出嚟啦，笑到个碌地，真系黐线啊！真系。 唔系八九六四，当年你知唔知我点识佢嘅？就系阿李卓人，阿大傻俾人拉咗喺北京。我同埋佢同埋一班人坐喺港督府门口，啊，就话要拯救啊李卓人。当年呢，啊，嗰班巴闭啦，嗰班精英香港嗰班，由啊李柱明领导之下，带住啊周梁淑仪啊李鹏飞啊啊张鉴全啊成班 呢度青年才俊系嘛， 操入去港督府，见啊魏奕迅，就话要去拯救呢个李卓人。咁跟住行出嚟咧，话魏奕迅应承咗啦，搵外交部交涉。咁我哋咪散兵咯。当年嘅陈文雄就唔肯散兵啊，佢要坐喺度，佢话佢要坐到啊李卓人被释放为止。跟住当年佢好勇噶，好犀利噶，你知佢都系经济学者嚟嘅，陈文雄。 系 佢计划经济学者嚟噶，佢教人啊擠提中银噶。 但系点解后嚟入咗华叔数嘅？ 就收尾入咗呢个支联会数啊！嗱，佢就教人咧擠提中银嘅呢个人咧就叫陈文雄。但系咧，我都系嗰句噶啦，时穷节乃然。琴日写篇文讲咩咧？佢话你哋班友一月一号上街唔够三万人，顶笼比够你三万人， 佢话得二三万人噶咋？ 佢 话佢 咪即系又学咗阿漏口佬咯？边个叫漏口佬啊？ 刘士圭教授啊！ 当年佢话呢个廿三条三万人衰咗啦，啊，遗臭万年啦，啊，你陈文雄好学唔学？而家即系挑战七月一号上街嘅人，即系话你咧系得三万人嘅小猫三四只，睬你都嘥气，梗系啦。 但不嗱，佢哋做学者嗰啲有啲理论根据，佢理论根据就话咧，原来最大嘅反对党咧，反梁振英嘅咧，梁振英嘅咧就系、是。建制啊嘛，佢话而家摆平咗啦，咁你有咩人啫？咁啦，啊，佢哋讲法就系、是，所以佢推算就话得嗰两三万人噶。你唔 听日咧？我话俾你听，即系一月一号咧，我哋 香港 人咧，我哋 香 港人咧，要话俾呢个陈文雄呢一班以陈文雄为首小善波呢班咁嘅左狗咧，啊呢班左嘴听咩？我哋一定超过有十万人上街。如果唔系咧，你啲楼咧，如果你想保值你一层楼咧，我话俾你，我哋再唔去保护我哋核心价值咧，而家司法又唔掂啊！今日有篇文章啊，好嘢啊，唔知系大公文会啊，佢话人大绝对有权监察香港嘅立法会。 哇！咁啊，真系玩完 了你真系嗱，你个法治就叫释法。立法会咧，佢就话人大去监察佢。呢、這个咁嘅袁国强咧，就教啲终审法院法官点样判案。嗱、咁你司法受到动摇，法治受到动摇啦。跟住咧，你呢一个咩啊？我就系讲咩啊？立法会咧就俾人大监察。行政咧嗱，本来香港三权分立嘅， 系 法治即系司法啦，立法啦。行政三家独立噶嘛？ 系 嗱，司法 而家佢一路话啊呢、這个张晓明系佢， 佢个合作论啦、 啊，要三个合作啊嘛。 而家佢 总统 委 书记 啊，你而家听我讲啊，嗱，而家司法上有动摇啦。 系 袁国强一个鹌鹑仔，走去教嗰班终审法院嘅大老爷点样判案，动摇咗司法独立啦。 系 人大原来可以个根据基本法系可以管立法会噶，原来，啊，跟住咧行政咧。梁振英，你点样睇佢都 suppose 啊，即系应该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嘅领导。而家降咗级啊，叫做市长。 系 有个市委书记。 系 啊，喺港澳版走嚟。啊，空降落嚟个中联版，中联版都算衰啦。中联版咧，本来就组织部嘅。港澳版咧就攞就系呢个 国务院。 国务院嘅、一路两个斗撑死嘅，而家终于咧，因为梁振英咧。 这个中联办衰了，现在呢就被港澳办 take over。咁跟住咧做埋市委书记，咪玩完咯。讲到气咳啦，真系，即系话咧行政、立法、司法 啊， 一统天下， 系 就咁简单啦。嗱，讲埋嗰啲咨询架构啦。嗱，今日有报纸就话，哦，曾荫权咧喺任内咧，以唔同意见为名，将策法会即系策略发展委员会同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制度不断扩大发水，最终搞到呢两个本来应该好重要嘅中央咨询架构咧，沦为大而无当空谈组织。据了解，曾任首届策法会成员嘅特首梁振英，将会大刀阔斧改革策法会同埋中策组非全职顾问制度，重新奉行精兵制，将呢个两个组织嘅人数大幅减到最多20-30人。以扭转外界将策法会视作吹水会，将中策组非全职顾问视为政治酬庸的印象。学者就说策法会和中策组精兵简政，方向正确，有助新政府聚焦吸纳社会人士的真知灼见。你记不记得策法会委任我，我接了电话之后不够两分钟我辞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点解我点知啊？ 啲人恨做策划会恨到发烧 啊！我收到个电话话特首即任权 系 委任我做策划会，咁、我多谢佢啦，梗系。 系 跟住我睇完策划会嘅名单之后，唔使两分钟即刻辞职。知唔知点解？跟住咧就余若薇 啊、 李永达嗰啲就话：，我哋静观其变，迟啲我哋会辞啊，迟到而家都未辞啊，人哋炒你都未辞啊，咁点解我要辞职啊？就是因为我看完了名单，就是真的一样，好像东方那么说的，太多人。 是。 但是为什么是太多人呢？他没有说的。是因为中联办失人下来嘛。 哦， 朱克九都失下来嘛。我看他的名单，哇，区议会主席又有，刘梦红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又有，我说我怎会跟你班人开会啫？这么多人开什么会啫？个原因点解曾荫权搞到呢两个组织扩到咁大呢？就因为包括行政会在内，好多人唔知嘅，全部系中联办怼啲名入嚟啊嘛，你唔要唔得啊嘛，咪搞大佢咯，搞大佢变咗废嘅咯。咁既然系废嘅，我咪第一个唔做咯。而家梁振英就话我要征兵啊，咁咪揾嗰个唔使讲啦，个大内总管啦，那个女人叫咩啊？高静之啊，咪揾佢拣人咯，筛啲人走咯，你估筛啲咩人走咯？咪筛晒你嗰啲独立嗰啲，筛晒你嗰啲唐营嗰啲，筛晒你民主派啲人咯，咪就 系 得翻梁振英嗰啲人咯，咁咪所以咪叫做精兵咯，咪得翻20-30人咯，呢啲咪叫阴谋咯。嗱，所以咧好简单嘅睇报纸，好睇听人讲言论好，听落好似又啱，100-多人点开会啊？减剩20-30人好啊？但你要想想有因有果嘛，咩叫前因后果？点解有因会策法会咁多人呢？中策组会咁多人呢？连刘梦红都做过中策组嘅非全职顾问啊！刘梦红识咩？ 识炒股票， 乜都唔识 啊！ 乜都唔识啊！ 啊 ，OK， 呢个刘梦红印张卡片啊！你点解我曾经攞过一张卡片噶？ 系 攞上去大陆威噶，叫做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顾问啊， 系政府顾问啊，哇咁巴闭啊！ 原就系因为佢系呢个叫做啊中央政策组嘅非全职顾问， 哦， 佢就将嗰啲中央政策组删咗， 系 就特区政府顾问，冇乜理由唔揾得佢坐得晒， 系 啊，咁咪等于啊钟树根话佢系博士都得噶，不过冇话俾你系巴基斯坦博士啫嘛，你明唔明啊？同一道理啫嘛，啊，你可以话牛津毕业生都得噶，你冇讲到牛头角。津贴学校毕业啊嘛，喂大佬啊，呢、这个世界就咁啊，所以个问题就话，你估呢个特区政府真系完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咩？系走到高度干预啊，而且干预系越嚟越严重，尤其是当你梁振英系冇料到冇差用嘅时候咧，嗰、个中联办嘅党委书记嘅权力啊更加大。当他们的权力膨胀的时候，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萎缩的了。当核心价值萎缩的时候，就跟很多东西挂钩的了。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楼价。我今天讲出来这样东西就是楼价。我很多这些 呢啲咁嘅分析咧，系冇人讲嘅嘢咧，尤其是讲到楼价，讲到呢、這个啊香港嘅税制咧，啊，我话俾你，张五常都要抄。 啊咁，黄于占教授有冇参考你嘅意见？ 有啦， 又有。 第一个人讲话香港嘅税一啲都唔平，香港有间接税嗰人系我啊。咁多年系我第一个讲嘅、就系因为高地价政策已经就系间接税啦。 系 啊。一系再可以分析一下嘅呢样嘢。 听新闻 先。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小榄交汇处往九龙方向的巴士转乘站，今日是启用后首个工作日，车站各条路线暂时未见人龙。有住在黄金海岸的市民说，转乘站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时间，但是担心由于是中途站，出九龙没位坐。九巴派出服务大使在转乘站协助有需要的乘客。入境处的优秀人才计划今年头11个月收到1800多宗申请，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成功申请者当中内地人占七成几。助理入境处长陈孟伦表示，优才计划为香港引入不同界别人才，即使近年申请人数增加，亦都不认为会跟港人争饭碗。评审委员会会考虑申请人来港之后会否影响港人就业机会。对于有中介公司声称可以代办申请，委员会说，过去一些相信是透过中介公司代写的申请书内容欠佳，不能够反映申请者的计划，最终可能影响获批机会。上月底因为支气管炎入院的美国前总统鲁布殊转往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发言人表示，88岁的鲁布殊病情反复，未有退烧，但是咳嗽减少，医护人员正密切监察情况。鲁布殊目前只能够食流质食物，依然清醒，能够同医护人员交谈。他的家人在休斯敦的医院陪伴，医生说对鲁布殊的病情审慎乐观。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覆盖华南。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悟空集结在南沙岛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寒冷。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翻工车龙开始嚟噶啦吓。现时差唔多到呢个移动酒店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咧，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落湾仔唔错嘅，依然都顶得顺，暂时畅顺嗰只啦吓。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去交易广场嗰边嘅。嗱嗱声就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差唔到桥面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啱啱转咗弯去到女童军总会嗰边。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嚟排啦，乜油麻地停车场依转一线车多少少，排翻后边嘅骏发花园啦吓。 北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啊，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啊，瑞丰花园，另外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排翻去呢个小沥源噶啊，唔系啊嘛，1月1号游行又唔俾啲团体摆街站啊，呢啲咪由无形打压啊变成直接打压咯，系嘛？喂，唔摆街站啊，摆个加水站都得噶啦，系啊，年年跑马拉松都系咁啦，沿途都有好多加水站啊，仲有生果站添啊，啊，又唔话佢哋阻街危险。嗱唔系啦，1月1号咧，索性摆埋呢个按脚站啊、按颈站啊、松骨站啊，唉，实系健康理由先行，为市民着想，唔可以唔俾啦啩，系嘛？好，揸紧车，各位清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与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 恩典时刻。 逢星期六日下午4点到6点 ，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 星期六，罗文威联同一众嘉宾主持，心怀天国，与时代同行，纵论日光之下人间事。 星期日 ，Jason 陈守贤、洪小琪，60分钟音乐人生，60分钟文化穿梭，为生命喝彩。 要收听 D 一八有声台，可以登入 d100.hk。或者打电话1831100。 刘晓波是拿诺贝尔和平奖，咁现在是世上唯一一个认筹揿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以我们要求梁振英是有责任反映香港人的意见的。 我真的希望香港人一年带出来的时候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喜歡大華青特首，但我們是尊重一個為民請命的政治派。 我們認為除了你說遊行之外，擺設街站也都是即市民和公民社會去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表達我們政治聲音的一個手法來的。警方不可以單純說為了要令到個遊行完全是非常理想、非常暢順咁樣，好快速咁去進行咧，就要將所有即係團體係消音。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京翰、林旭華。 早晨，早晨，9:06啊！嗱，以前咧。即是讲紧十几二十年前开始呢，每年香港大学呢在这个财政预算之后呢都搞个论坛的，就请我买一张上教授王于渐教授三个人的。咁啊，每年呢又会请一个立法会员的刘慧卿啊，嗰啲会都嚟过几次㗎啦。咁喺个绿油堂嗰度呢爆晒嘅，即係水泄不通。咁年年我哋就住嗰、那个 财政预算案， 预算咧就作出评论啦。咁有两个大教授喺度，再加埋我，加埋一个立法会议员咁啦。其中一样嘢，我喺嗰个论坛， 即系你就赤脚经济教授 第一次发表嘅咧，就张常经常讲话佢用呢个 Milton Friedman 佛列文系呢个 理论，就话香港咧。就 典范嚟嘅， 文咧就系香港嘅 fans 嚟，就认为香港嘅税制咧个简单税制 系 全世界最简单，一张纸就填晒噶啦，报税。 查实啦，搵老衬 嘅，最轻嘅，最即系税最轻嘅。嗱，我同意前面嗰部分，我哋系简单税制，好简单嘅，去到顶点嗰系15%。 系 呢个系全世界最简单，真系唔使揾会计师楼帮你填报税表嘅。一般嚟讲，你个人报税啊，因为冇咩扣嘅，除咗养你老豆都冇啊。当你过咗个司令嘅时候咧，过咗额嘅时候，你就 系 flat 噶啦，即系15%、15% flat 啊 ，flat 啊，即系唔需要要填乜嘢，唔使填啦，就填你入息，跟住就15%税。嗱，咁呢样嘢系事实。但系当阿张常成日讲话香港系最平嘅，即系呢个系最简单税制、最低税率，我对唔住教授，你搞错啊！我即刻分析俾你听，因为香港有个高地价政策。我同佢分析，嗱，一个大家都系一个中产。喺美加可能佢俾25%嘅税。但佢嘅住屋咧就可能系占佢20%。 系。 或者25%， 香港就唔止噶啦， 加埋就50%， 香港就三四成噶，真系。 但系当时香港咧就话你个税咧，一个中产俾15%税，但系嗰阵时俾 mortgage 咧，起码一半人供楼系供楼嘅最少啊，咁加埋就七就系65%，我话教授，仲有啲冇其他福利，香港乜嘢福利都冇。 咁啊，医疗都做得算做得几好嘅，系嘛？曾经 啊，嗰阵时唔系咁好啊。嗱，除咗医疗之外，咁我咪解释俾你听咯。嗱，我话咧，我哋应该点计咧？睇一个国家嘅税率咧，我哋应该计 take home pay。即系你攞翻屋， 即系除净之后拎翻屋企几多？ 除净即拎翻屋企落你个袋有几多钱？你可以我嚟使嘅。就将你嘅税啊、福利啊加埋呢个住屋。之后你嘅 take home pay， 即系你攞翻落袋有几多钱去使咧？香港系低过一个同一个中产咧，系低过其他国家嘅。咁所以我话呢个税制一啲都唔简单。 系 个其实我哋已经俾咗间接税。但点解咧？嗱，我再进一步解释俾啲教授听咧，即系班门弄斧啊，孔夫子面前卖文章啊。你每去因为呢个高地价政策咧，你去买个菠萝包，你去食碗云吞面。你其中已經抽了你嗰個套租税，即係高地價政策造成嘅。而家大家都知噶啦，嗰個套租幾貴先啊？啲食肆，所以可能因為咁逼佢哋用啲地溝油唔出奇。嗱，咁我解釋完呢樣嘢之後咧，所以我就話咧，我係會反對呢個銷售税嘅，因為我哋已經俾咗啦嘛，我哋俾咗地產税啊嘛。好啦，呢个就我当年咧讲出嚟嗰个理论。咁当时咧就得到张五常啊认可嘅。佢认为系，所以佢以后都讲埋呢个问题落去啦。即系香港嘅地产系一个间接。 即系一言惊醒咗呢个梦中嘅经济学者。 近年嚟咧，我有另外一个理论啦，又发现咗香港好大镬。我哋另外仲有啦，除咗俾高地价间接税之外，交通我哋又立紧间接税。因为全世界的交通都系公营嘅，即系讲。欧美国家啦，系蚀本嘅，但系香港咧就用者自付嘅，我哋嘅公共交通，所以点解交通费咁贵咧？就系因为咧用者自付，咁变咗我哋又俾多个交通间接税咯。嗱，你睇过隧道啊，坐巴士，坐地铁。 嗱，你而家睇到咧，寻日即刻开始咗嗰个转乘计划咧，有一啲嘅乘客经过都话啊，方便。又 我同 快脆，然後又減咗車費嚇。 我同特區政府講過㗎啦，我而家警鐘響起。當一家四口住喺公屋嘅時候，交緊2000多元租。而一家四口又要出去做嘢翻學嘅時候，佢交通費係多過2000元。 真係啊！ 咁你已經係個警鐘響起啦，即係證明話俾你係唔平衡啦，已經個交通又出現問題啊！所以我成日都話咧，點解政府唔攞幾百億出嚟？收购晒所有巴士公司， 系隧道 系好少钱嘅，加埋可能1000亿有找， 系 好过你派钱俾人啊。跟住就成立一个公共交通嘅管理局，一张飞，坐通全香港九龙， 仲要要用得有上限， 去英国咁分松得啦，松 two 松 three， 即系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坐到最大嗰个区咧，可能20蚊日入搭， 系啦，系啦， 喂。冇人听嘅，所以我哋香港咧打工仔好惨嘅。不过我同你都好，你够65未啊？ 我未到啊， 我就嚟到啦，下个出年二月啦。 不过唔紧要，咁啊有啲人吓， 我嚟到啊，2蚊鸡， 两蚊鸡。 喂，嗱，你睇到个问题嘅，嗱，而家香港出现嘅问题系咩咧？点解楼价咁贵咧？就高地价政策啊。但系其中一样嘢，点解我哋有愿意付出咁高嘅地价咧？其中一樣當然係炒賣嘅價值啦，有升值能力。 有。 但係點解有升值能力咧？就係因為香港被視為全世界中國人最自由嘅地方啊嘛。係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同埋機會最好嘅地方。講嘅，而家呢個機會已經砸爛咗好多噶啦。喂， 越嚟越唔似樣係嘛？ 70年代你仲可以發夢做李嘉誠。我諗今日如果你話俾人聽，我會一日做李嘉誠，咁俾人送你青山分分鐘。冇呢啲機會㗎喇。所以當香港嘅核心價值冇咗嘅時候，香港嘅機會冇，向上脫貧嘅機會冇咗嘅時候呢，香港嘅樓呢係10000蚊一尺都唔值，5000蚊一尺都唔值。所以而家梁振英就行緊呢條路㗎嘛。當佢摧毀呢個核心價值嘅時候，佢唔使搞咁多，唔使起咁多屋㗎。係冇人會喺香港住呀。我點解唔走去移民啫？我點解唔搬去深圳住啫？喺深圳住又係有黨委書記，喺深圳食嘢又係有地溝油，喺深圳又係一樣冇自由，冇言論自由。 在深圳一样是没有法治。 大班你真的我越想觉得你既然有这么精辟的是意见呢，你都要学好你的普通话。你真的要跟我们香港的党委书记见下面。真 的我走你这个党委书记懂广东话。 啊是啊 我见过去的了。 哦咁好啲。 OK。 咁你可唔可以多啲同佢见下面倾下偈啦，饮杯茶。 据闻咧，佢对我哋呢个风波啲茶杯最有意见， 最有意见。 所以 咁啊，更加要听多啲啦。 你真系、啊、你死紧噶啦，因为识听咁嘅话，以前彭清华唔识广东话都咁紧张呢个 TVC 电台。 系。 而家呢个识讲广东话咧，就会关注住你呢个 D 一百噶啦，你就嚟俾人封麦噶啦，我话俾你听啦，你仲好意思出声？嗱，我哋电话咧就1831138。 大班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忠言逆耳啊嘛，咁当我哋如果相信我哋系讲真话嘅时候咧，咁我哋真要咧系要讲多几次。 咩叫忠言逆耳啊？通常你讲完咧忠言之后咧，逆咗耳之后嘅结果就拉去打靶，以前拉去斩头，五门斩首，仲要咧诛九族。 系 啊，你所以你真系你喺度开玩笑都未惊过你真系。 咁我哋仲相信香港有法治啊嘛。 冇啦嘛，而家就系话如果冇晒呢啲核心价值，冇法治，冇人权，冇自由，冇三权分立， 啊、 喂，香港啲楼就斗拎都唔值噶啦，好多人唔明呢样嘢，所以1月1号你一定要企出嚟，你企出嚟其中一个原因、嗯啊、就保住你富嘅身家， 嗯， 啊保住个楼价，其实呢个身家楼价好乜都好啦、嗯，其实又系间接一样嘢，我哋一定要保护住我哋嘅核心价值， 嗯， 就咁简单啦。嗱、嗯，今朝有好多人投诉咧，我哋嗰啲。收听啊，即系你嗰啲啊，一百啊，收听啦、啊。 我哋留意住会系就奇怪就点解连 tune in 都要话有啲人啊收到有啲问题啊。如果系讲系直接用我哋嗰个 D100 嗰个 app 咧系有问题，我哋都用仍然可以吓， 系我哋会改善嘅。嗱、啊，我哋如果真系、如果 DBC 被逼脱手， 嗯 啊，即系我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失败嘅，即系有啲朋友咧。在过去嗰几日咧，嗰啲关心我啲朋友啊，有两种朋友噶，讲俾你好好笑噶。第一种朋友就关心我嗰啲、就个个 send 啲 SMS、email 俾我咧，话唉，恭喜我，终于咧可以解决咗 DBC 嘅问题啦，攞翻我啲血汗钱啦。咁你知唔知我点复佢哋咧？我原汁原味读出嚟，不如都系英文啦，我读中文啦吓、 你翻译过嚟啦，即时传译啦吓、 我就好可惜咧。辛苦创办翻嚟，用咗咁多年心血嘅 DBC 咧、落在一啲咧坏人手上、，wrong people，、系咪坏人啊 ？wrong people 唔一定系坏嘅，就系、是、唔正确或者系唔适合啦吓吓。 但系我相信呢个可能命运使然，可能耶稣主义，God's will，、但系咧就 blessing in disguise，、可能焉知非福。嗱，如果我哋咧。所以咧，我就话咧，亦都系时候咧向前看啦。 系 呢、这个就所谓先了断， 嗯， 重新上路。 嗱、 所以如果我哋喺真系，喺星期一，12月31号，2012年最后一日签咗约，出让咗我哋啲股份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真真正正咧，喺3月17号被呢、这个。逼签 唔系咁约满啫吓，约满啫吓。 咁你呢90日咧，咁我哋咧就会咧正式成立 D 一百咧，好多呢啲嘢都可以改善嘅。嗱，仲有我哋而家 体谅下啦，而家我哋仲喺度摸索噶，同埋 仲有我哋而家啲音质，好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呢个直播室咧，嗰啲隔音设备系唔好噶。因为佢呢个直播室咧本身嘅设计系一个影棚嚟嘅， 系一个录影用嘅录影室。 当年我哋系我哋苹果我哋做电视嘅准备，做网上电视用嘅。 系， 所以而家我哋做广播室咧，尤其是数码广播嘅音质咧，系未到嗰个满意程度嘅，所以音质咧就唔系咁好嘅。咁所以咧呢样嘢系有待改善嘅。咁当然啦，我哋卖咗嗰啲钱，我同阿摩都承诺咗攞翻出嚟投资落去 D100 嘅。咁啊。呢啲嘢咧就會喺成交之後咧，我哋會好詳細咧向公眾交代，包括個訴訟基金啊，所有嘅嘢咧，我哋會一次過交代，大家小安無躁。但係始終未收到錢噶、就算禮拜一簽咗約咧，仲未收到錢。 都要分期噶嘛嚇。 唔係，仲要 DBC 啟播復播之後啊。 係、 我哋先攞到錢嘅、 嗯。 我仲要幫佢攞翻個牌翻嚟先攞到錢嘅。 係、 啊、所以呢樣嘢咧，我就會一定咧，大家忍下啦。你俾個機會我哋咧，即係完成咗呢啲咁嘅好 繁複的司法、法律的文件的事之後呢，我們就會交代的了。其實很多事我都不講得的、其實包括這個交易， 不要講了，你都是 講錯了，準備其中可能是一個理由呢、令到這個交易告吹的、不過我就不所謂，我已經講了錢財身外物，是不是？但是到時呢，如果要做 D100 呢，又不同講的了。如果我跟 D Morris 沒錢的話，就要跟公眾籌錢的了、我們哪有錢、如果我們有錢就變了不需要公眾籌錢嘛、 所以呢，昨天我點了歌給你聽的嘛，我說如果在12月31號之前，如果你們那個這樣的解決方案落實呢，我說對很多人來說，特別對我們是 D100 或者以前 DBC 的聽眾來說，都是一個奇蹟來的。 所以地產商呢、有個聽眾呢 Rachel 呢就問、我讲个核心价值同楼价问题咧，佢同意，咁我多谢佢同意啦。咁我亦都觉得冇得唔同意 嘅，认同啦。 佢话问下我啲地产商咁样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啦？呢样嘢要问你啦。 又问我？ 其实地产商真系有冇谂到呢个核心价值就系其实楼宇嘅最，即系啲楼价嗰个最大嘅增值啊。如果佢哋谂到咧，就好心你地产商咧、以后咧唔该你支持民主。支持核心价值就唔好助纣为虐，走去咧净系捐钱俾啲保皇党，做生意好简单嘅四海，咩人都捐钱。你如果一年捐7000万啲地产商，俾呢个民建联嘅咧，你都一定要捐翻起码过亿俾嗰啲民主派，因为只有啲民主派保护嘅核心价值咧，先至可以保障到你嘅楼价嘛。 嗱，大班你都讲啦，立法会入边冇蠢人。同樣在商界點有蠢人呢、 不是，是因為食慣免費午餐， 係嘛？ 食做慣乞兒懶做官。 你有冇睇到嗰啲報道就係講啊小甜甜有冇捐錢俾啲法？唔係， 喂， 都 不成比例 啊！有啊，不成比例呢個。 仲有一樣嘢啊，仲要打壓嗰啲民主派嘅傳媒。你再去收購埋啲傳媒，你就只會滅聲。當滅聲嘅時候咧，嗰、個核心價值亦都不保。其实地产商是很蠢的，现在跟自己做人对，不过地产商现在富可敌国，没事的，他标美会，他想着这个我呢都差不多更年期了，没蛋生的了，不是不断谷他生蛋， 那他没有二代没有三代的， 没的 了，真的啊，离晒谱 了，没的了，再生出来是臭蛋了，你是想生金蛋了，林毓华，金蛋就我死了就只有一只的了，生金蛋的我是只有一只，如果个家有只生金蛋的我你就发达了，林毓华你做地产商啦，你买起这个电台啦，你买起 DBC 啦，黄彩标出亿，我出两亿，黄彩标出两亿，我出三亿，情愿益你黄彩标冇所谓。 寻日呢我喺电视新闻睇段片，觉得香港真係值得考虑㗎，真係个特区政府。讲纽约，原来呢市政府係会呢将嗰个係 佢哋而家起一啲，佢哋而家起一啲叫做细楼啊，佢哋起一啲200尺嘅楼，佢哋预备规划呢，鼓励地产商起一啲200尺、300尺嘅楼啦，俾嗰啲负担唔起高楼价嘅人住。点解纽约啲楼咁贵？点解你走亚利松那啲楼啊咁平咧？ 唔系啊，纽约嗰度我睇到嗰段新闻咧，系我哋香港嗰啲吓，即系电视台去采访啊，好好啊，就话咧，佢一样住翻系千零尺嘅位噶。嘅單位，但係咧佢係個係按照佢嘅入息嚟去計 嗰 個租金 啦。呢、這個叫呢、這個叫 co-op。 係 嗱，我話俾你聽，我喺温哥華我搞過嘅喺唐人街，我有份搞。 唔係佢呢個紐約嘅市嗰個又特別安排啲，就係、係隔離鄰舍有個可能係有錢嘅業主嚟嘅，但係呢個窮嘅係啲中產階級咧，係交緊一個以佢嘅收入嚟計算嘅係租金。 聽我講呢樣嘢，我搞咗好多年嘅，我喺温哥華搞過嘅。 咁點解香港咁多年咁耐都唔推行啊？唔講出嚟啊！ 所政府免費俾幅地我哋，我哋自己去起樓，咁啊好似公務員合作社咁啦。起咗樓之後咧，就租俾人咧，你就用25%。嗱，温哥華就高啲嘅。你的收入的25%呢就我来交租。好简单睇你量单嘅啫。你搵1000蚊个月就250蚊租。你搵3500蚊个月就750蚊租。就唔係你搵10000蚊个月就2500蚊租。新鸿基呢如果好多人呢我哋香港每四个人里面就一个就有加拿大联系嘅原来。好多人一定去过温哥华。有一个叫 Coal Harbor 呢新鸿基起到啲好靓豪宅喺度。但是就在隔离呢有一几座楼呢就是啲合作社嚟嘅。加拿大厦嗰样嘢呢喺BC省搵嘅话呢就叫 Mixed Neighborhood。即係叫做混合人社。 唔係但係 New York 呢个仲特别啦，佢就话 根本喺同一座 楼吓，咁啊唔系几好嘅。咁有 咁，于是所以点解司长出嚟话 香港又有， 香港行唔通？ 香港有 系， 对唔住有。嗱，你又唔知啊，所以讲地产同我讲得啦。丽星楼 系 置地重建， 系 楼换楼。八楼以下嗰啲咧，就俾翻丽星楼嗰啲原业主、原居民俾翻一层楼佢。咁咧就， 但佢能够同呢个业主做呢个，今天都唔系普通嘅住户啦。 唔系啊，丽星楼嗰啲系中产嚟，本来嗰阵时系普通嘅啫。 系系， 就喺丽德村隔篱嘅，你应该买层嘅嗰时， 系 你又唔买，嗰条楼啊八百尺，嗱。八楼以下咧就俾翻丽星楼啲楼换楼嘅人， 嗱咁你咪闹佢咯，佢就话点解要分开？ 梗系要啦，如果唔系边有钱俾你啊？仲有啊，佢离开嗰阵时咧，搬开去拆楼起楼嗰阵时咧，系置地帮你交租嘅，系帮佢交租噶，仲有搬迁费啊，起好咗就搬翻入去。你知唔知个楼上买一层楼几多钱啊？ 几钱啊？ 二万几三万蚊尺啊！你就去八楼以下个价钱都系差唔多噶咋？嗱呢啲呢个佢咪有个 mix neighborhood 咯？ 系。嗱，大班咁你咪答咗自己的问题咯？你话啲地产公司、地产发展商唔谂，起码呢个 对唔住，就系得阿英知识啊咁谂嘅，你又搞错，唔系华资地产商，你唔好帮啲华资地产商同资抹粉啊！我话俾你听，边有好死嘅华资地产商？你谂下，连一个叫做土法啊，即系而家叫做咩啊？叫做咩？市区重建局啊？喂，都搞埋啲咁嘅衰嘢。 喂，大班啊，而家你得两， 仲有地铁 系啦。地铁加埋呢个系市建局咧，所有香港嘅地产公司系同佢哋打工嘅，因为而家系，或者 你 话最低限度，你起码会认同系可能系 佢哋不停 同流合污系嘛吓， 佢哋不停喺度破坏紧香港嘅核心价值，一句讲晒。咁跟住咧，其实咧呢啲人咧就系好简单嘅，急功近利。啊，可能佢哋叻过我，啊，我话俾佢一定叻过我。如果唔系，唔会有几千亿身家、几百亿身家啦。因为佢哋知道咧，香港个五十年不变，香港核心价值，香港基本法，啲地产商，喂，春江鸭啊，佢一早知道系你班傻佬信嘅啫，所以趁而家有咁多立咁多立立难埋，咪走佬咯，食走到去美国、加拿大、澳洲呢啲咁嘅地方，食十世啊！都食唔完啊！唔好话打跛只脚啊！我话俾你听，啊，中成身瘫晒都唔使惊啊！我话俾你听，食到 系 就咁简单 啊！大班你点突然间变得咁吓咁卑？ 你梁振英如果你咁叻，你唔去 睇 佢而家做紧嗰样嘢咧？唔系啊，佢要做到一样嘢，唔系就系话俾你听，佢有办法。你话八万五嘅试过啦，搞唔掂。佢而家整一样嘢出嚟，我摧毁咗香港核心价值，多香港嘅生活，我哋嘅质素，我哋嘅核心价值同内地睇齐嘅时候咧，香港楼价自然就同内地睇齐噶啦嘛，你明唔明啊？你个 premium 啊，所谓嗰个附加值就低咗噶啦嘛。 即系原来咁样一睇法啦，死火 啦！而家嘅第二附加值系六倍，即系深圳五千蚊尺嘅豪宅咧，香港卖三万蚊。当香港个价值观冇咗嘅时候咧，最多你嘅价值咧就系加多 10%，就香港嘅基建，香港人嘅质素，咁你变咗深圳卖五千蚊尺咧，香港咧就卖最多俾你卖五千五，咁多点会卖到三万蚊尺啫？嗱，所以好多人唔明呢样嘢，你仲有而家仲有地沟油添，喂，你越讲我越惊，我真系我哋不如搬啲一百去温哥华啦，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解决办法。我哋如果搬去温哥华整个直播室度，我同你讲嘢一样嘅系嘛？ 一样系嘛？ 不过有少少人就话你两条友隔外观火，你喺温哥华就叹世界，跟住咧你就唱衰香港，可能有呢个效果。 吓 咁咧，每人咁啦。嗱，我咧就夏天嗰六个月我去温哥华当值，冬天嗰六个月咧就阿林毓华去温哥华当值。不过你可以拣去雪梨。 喂，咁样都系一个好嘅办法啦。 点解我哋话要打造 唔同嘅唐人嘅或者中国人嘅 话 咧？点 解 我 话要 将 天一八打造一个叫做 全世界 广播咧？用互联网无远弗届，所以我可以喺温哥华广播。我咧就天热咧就拣温哥华，天冷咧你就去温哥华。不过我去俾你可以去雪梨都得。嗱，所以俾心机做啊， 好易噶，悉尼好易， 做好啲啊！我哋可以好似国泰咁噶。可以揀 base 噶， 哦咁好啊， 啊系，你想唔想啊？ 我梗系希望香港咧继续系一个福地啦，我哋最习惯喺香港啦， 啊，几十年都喺香港，条好似走接就啊，频频碰碰走嚟走去。 梁振英出嚟就唔系香港嘅，臭港嚟嘅大佬啊！ 咁 你扫 佢走啦，系咪啊？ 一月一号咪要上街咯，最尾嗰句都系。 我哋清佢，清佢袋。 如果有啲傻佬仲谂住我一月一号唔上街嘅，又怕冻啊，又谂住啊，俾个机会阿梁振英啦，啊，上街做乜鬼咧？嗰啲我话俾你听，你死紧，你一定死。啊，我话俾你听咧就。身家性命财产乜都冇埋，点解身家性命财产？ 即系我哋唔好俾佢拖累系嘛？ 你嗰层楼本来成万蚊尺嘅，啊喺太古城万几蚊尺嘅，梁振英搞掂咗香港核心价值咧，三千蚊都唔值。 嗯嗯， 咁啊身家啦，性命本来香港食嘢好安全嘅，你又食地沟油， 你乜都上佢数啊 吓？啊，跟住咧啲警察咧，本来除暴安良嘅，就变咗系意识形态，就专管咧意识形态，就变咗公安。 好啦，咁我哋新闻之后咧，听大家电话啦，1831138 1831138，等你电话，睇下你同唔同意大班呢个咁样嘅分析啊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大角咀杉树街、橡树街市建局需求主导重建项目嘅一名业主改变初衷，最终接受收购。市建局非执行董事吴家徐表示，在这个项目上，大部分业主都同意重建。他认为这名业主在某程度上受到压力而出售物业。吴家徐在本台节目说，收购价是市建局和业主之间的商业决定，甚少公开，以免影响其他业主的想法。被问到应否改变现时要求，每个地段都要有八成业主同意才能够启动重建，吴家徐表示有考虑过其他收购门槛，但是相信同样会有争拗。屯门公路近小榄交汇处往九龙方向的巴士转乘站，今日是启用后首个工作天，车站各条路线暂时未见人龙。有住在黄金海岸的市民说，转乘站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的时间，但是担心由于是中途站，出九龙没位坐。九巴派出服务大使在转乘站协助有需要的乘客。美国白宫话，总统奥巴马将会缩短在夏威夷的假期，返回华盛顿处理财政悬崖问题。奥巴马原本计划在夏威夷度假至下月初，奥巴马度假前表示已经要求国会领袖在未来几日拎出方案，确保中产阶层的税收不会上升，200万失业者不失去政府救济，并为下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赤字的工作奠定基础。日本丰田汽车同意向因为汽车突然加速提出赔偿的美国车主，合共赔偿最多14亿美元，是美国史上涉及车辆故障的最大金额赔偿案。法庭星期五会研究丰田提出的和解建议，决定是否接纳。丰田09年接获多宗投诉，指车辆行驶的时候无故加速，导致车祸甚至涉及伤亡。今次和解不包括伤者和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寒冷。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最新报22679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24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最新报11400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最新造价，新华保险28.85元升7毫，友邦保险30.65元升4.5毫，瑞星科技26.85元升2.5毫，安石 A50 中国19.96元升3.2毫，盈富基金22.95元升2.5毫， 建设银行6.26升五仙，工商银行5.57升五仙，汇丰控股81.8升两毫，中国海洋石油16.7跌六仙，和记黄埔80.8升两毫半。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日元9.041，英镑12.505，瑞士法郎8.489，澳元8.035，加元7.806，新西兰元6.355，欧元10.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451。港金现价报15,3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56美元，卖出165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3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去顺和广场。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依然都顶得顺啊，暂时都系唱顺嗰只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嘉惠广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啦。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就油麻地停一长少少啫。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康庄道桥底亦都铺满一浸车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咋吓。哎，讲开义薄云天，90日，哇，数数手指去咗10日，即系得翻80日咋吓。冇错啦，80日可以做啲咩咧？80日可以环游世界啦，哎，又或者起翻20间劏房啊，赚下钱啦。啊，再唔系咪来回嗱行下弥敦道1000次，哎，体验下香港嘅挤塞问题咯。嗱，不过我哋 D 一百有声台咧，就继续会还声于民，为基层发声噶吓。冇错，1月1日再见啦，老友，揸紧车各位警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为食麻辣酥，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时间下昼4点到5点，美加东岸时间下昼2点到3点。美加西岸时间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同日播出。D 一百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刘晓波是攞诺贝尔和平奖，咁而家系世上唯一个认筹咁紧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咧，咁所以我哋系要求梁振英系有责任反映香港人的意见嘅。 我真系希望香港人一年带出嚟嘅时候。話俾全世界聽，我哋唔中意大華青特首，但係我哋係尊重一個為民請命嘅政治家。 我哋認為，除咗你話遊行之外咧，擺設街站亦都係即係市民同埋公民社會去表達我哋嘅政治訴求，表達我哋政治聲音嘅一個手法嚟嘅。警方唔可以單純話啊，為咗要令到個遊行完全係非常理想、非常暢順咁樣，好快速咁去進行咧，就要將所有即係團體係消音。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蘋果今日嘅社評係元旦大遊行唔能夠缺席。梁振英同佢嘅謀臣可能認為多做幾場落區 show， 多揾一啲友好團體發動一啲撐梁活動，就能夠混淆視聽，就能夠沖淡市民對佢嘅抗拒同埋反感，就能夠順利捱過僭建醜聞。但係梁振英嘅花招其實一啲作用都冇嘅。梁振英同佢嘅班底根本得唔到市民嘅信任同埋支持。到明年元旦，市民将会踊跃参与民阵和其他团体发动的倒梁大游行，用坚定的脚步和激昂的呼喊声催促梁振英立即引咎下台。 首先，梁振英成功登上宝座靠的不是本身的魅力和实力，不是什么个人的政见和政纲，而是一堆又一堆谎言。在他宣布参选的时候，梁振英不过是个嫖客分子，没有人将他当是一回事，支持他的人更加是少之又少，甚至争取足够提名票都有困难。直至到大热门唐英年爆出僭建丑闻成为众矢之的，情况才开始逆转。为了增强胜算，梁振英不单止掩饰本身的僭建丑闻，甚至在选举论坛上全力攻击唐英年，令到唐英年的民望进一步下泻，不能够再威胁梁振英。到传媒揭发他的僭建丑闻之后，他的谎话更加是变本加厉，层出不穷。在忍无可忍之下，立法会要求梁振英亲自到议会解释，希望可以了结丑闻和争议。偏偏梁振英在答问大会上依然在玩紧文字游戏，依然用他的语言艺术做回应。更何况除了个人诚信操守破产之外，梁振英上台几个月以来不断在蚕食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不断破坏行之有效的规章程序，将特区政府变成无规无矩、用人为亲的自己有俱乐部。以往特区政府挑选社会人士加入大学校董会和各个重要咨询架构的主要是依靠住各个政策局局长和高级公务员分头物色，梁振英上台之后就把人事任命大权集中在他的亲信、中央政策研究组顾问高静之手上。这样的安排不单止破坏了行之有效的人事任命，更加大大限制了不同意见人士加入政府咨询架构的机会，令到政府只是充斥住听话的人和梁振英的支持者。当然，强推国民教育、打茅波、通过长者生活津贴拨款、要求法院寻求人大常委会释法、损害法治等等，都是梁振英上台六个月来的恶行，都是撕裂紧社会和损害紧香港的核心价值。一月一号元旦大游行，正是我们展示决心的时刻，正是我们高喊梁振英下台的时候。 9:41，今日大家听咗嘅就系苹果今日嘅评论，即系大家同我讲法一样啦。一月一号一定要企出嚟啦。不过琴日咧，你哋都讲过噶啦，我哋有个陈文雄嗱，佢嗰篇文咧就好简单嘅，琴日登出嚟嘅，就话倒梁咧已经唔成气候啊。点解咧？佢因为中央政府啊新嘅领导班子一锤定音撑啊梁振英之后咧。呢啲建制派咧，嗰班友咧就全部鵪鶉，就全部收爹，咁啊唔会配合民主派倒梁运动。而咧梁振英咧就做咗好多好嘢，佢上任六个月咧，佢做出样样嘢都掂嘅。啊，你啲人喐佢嗰啲盒啦，都系因为私人问题嚟嘅啫。跟住有啲戆居人咧，即系好似林毓华之流咧，话呢个梁振英嗰个位啊，即系好田北俊咁讲，呃翻嚟嘅咧，就开玩笑。可以呃咁嘅特首位呃得翻嚟嘅咩？呢、這个就系陈文雄嘅睇法。跟住就话冇咗建制派嘅配合咧，土梁运动咧最多得 两三万人 上街。我而家想问一下呢个陈文雄系咪白痴嘅？几时香港人上街系有建制派帮手吹鸡嘅咧？几时啫？我想知道。佢话咧顶笼啊，你咪两三万人，你仲想好似反国教咁？有十万八万人上街，几难啊！嗱，呢个就系 我哋就俾个十倍佢吓。 嗱，当日七月一号40万人上街，建制派有帮手咩？嗰阵时有国民教育咩？不知所谓。而家陈文雄咧，误人子弟，不过好似佢而家唔教书嘅，而家净系喺 一个研究啊，一个啲经济研究啊， 系啊，喺理工路啊，跟住而家仲好笑啊，佢关照埋冇得捞嗰条友啊， 边个？ 刘乃强啊，佢、 嗯、 帮佢手啊， 系咩？ 唉，所以话俾你听咧，呢啲咪唉唯威畏咯。 呢、个刘乃强咧就面一套底一套嘅，你知唔知啊？嗰日咧喺呢个系政府总部度咧，佢喺台上讲完话之后，我就质佢啦。佢就话俾我听，有喺上面讲啊嘛。 喺边度？嚟我哋嗰、那个？ 唔系，佢喺佢亚洲电视亚洲会嗰个活动啊。 哦、 我啊混咗入去啊嘛。咁我话刘生。我话点解你？我话你识 DBC 边啲人？我识，识就系啲股东。然后佢话俾我知，佢话喂，你唔知啊？嗰、那个系一个嘅系佢哋政治投资错误啊！ 咁我点解喺台上你又讲到话喺盘生意嘅问题呢吓，呢就吓，即系讲一套吓，讲都讲两套啊！ 而家嗰啲咩十大新闻选举咧、啊，就完全冇 DBC 新闻嘅。即系今年咧，2012 有呢、這个有线电视同埋啲报纸嗰个系30个提名，有一个有一档系 DBC 有。 咁我啲听众快啲投票啦！ 系、咯，我 Facebook 组都叫大家， 我睇唔到啊！投票有咧，将佢摆到 有埋你张相喺度添啊！系真系， 系咩？ 你系眼大喜过龙真系。 我眼大，而家我哋听众咧 ，Henry 咧，佢就系组织元旦游行嘅义工嚟嘅。 系， 阿 Henry 早晨， 早晨 Henry 早晨， 早晨大班， 点搞啊？你而家点搞？谂住点搞啊？我哋配合你嘅啫。 诶、哦，多谢晒，我代表咧两个网站嘅，一个咧就系 DBC 环星居民关注组， 嗯， 第二个咧就系支持 DBC 数码电台，即系撑网啦。我哋喺1月1号咧携手发起咧一个叫保卫 D 100凤舞屠狼大游行。 嗯， 咁啊当日咧就喺下昼3点咧就喺维园咧就草卑地集合出发。 系， 咁游行咧至中环嘅政府总部公民广场。 嗯， 啊，咁系几点钟啊？ 3点出发。 系啦， 我想问一下，咁我哋嗰啲街站咪照搞咧？因为阿小班啊，成班人啊，吴志森佢哋都会话去街站嗰度。站台嘅， 系啊， 街站我哋会系咪摆翻喺湾仔嗰度啊？ 系啦， 即系摆翻喺呢个嗰间咩啊？即系 嗱喺湾仔咧，我个街站咧，我哋就摆喺轩尼诗道啦、英皇集团中心，同埋油站咧交界有个空地嘅。 我哋旧年摆嗰度好啊，我哋旧年喺益新门口嗰度好啊， 益新门口喺饭店门口吓。 益新门口 嗰度少啲人，我哋旧年喺嗰度好好啊。 嗰度就系差唔多系最后一个加油站啦， 系 啦 你考虑一下好啊！你一路 喺新嗰度 睇下， 冇问题。 即系喺呢个分域街同呢个龙压道交界， 嗯， 哦， 即系呢个Circle K 隔篱啊， 嗯， 即系个红教堂嗰度啊， 系， 即系味道循道会嗰度吓。 我谂嗰度好啲啦，你唔好摆去嗰度咁远啊，即系唔系咁远啊，嗰度多人啊， 嗯， 可能阿长毛嗰啲又喺度，个个都喺度系嘛？ 哦，其实我哋点解摆嗰度咧？因为嗰度系嗰个位置咧，系系。是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呢在那里都是一个出发点来的。 咁 其实。 我哋咪喺中间咪啱啱我哋加油站嘛。你哋个保卫联盟啊 ,Q 仔帮我哋加油之后嚟到我哋嗰度又要停一停。 是啊大班大因为喺义工个分配嗰方面呢因为保卫自由联盟呢都好多义工呢其实都系以前嘅 DBC 啦而家嘅 D100 支持者嚟㗎。咁我就諗住喺义工嗰度呢大家可以配合因为佢可以照顾埋我哋㗎嘛。 其实唔使太多义工嘅我哋上次呢最紧要就係其实义工过嚟做咩义工过嚟。 哦、義工好多 我唔係話冇用啊！我話你唔好搞錯啊！我意思即係話你考慮一下啦。總之你哋話去邊，我哋咪去邊咯。 好。 另外仲有一樣嘢，你可唔可以去揾啊？我哋都揾啊孔令瑜傾下咧，可唔可以我哋用政府總部嘅台啊？ 嗰個旗杆個台，我大班嘅意思係 夜晚嗰個集會咧就係、是、 唔係夜晚啊！我想日頭啊，即係你哋、啊、我哋嗱啲老人家咧，即係我哋好多老人家，我哋聽眾噶， 係 咁、我哋可以根本就唔行，我哋喺嗰度集合啊，3点 咁 直情就喺個台嗰度， 即係有啲人係迎接呢個係遊行隊伍嚟 啊，即係兩個鐘頭行到啦，係咪？上下啦， 係 我哋可以5点開始喺嗰度歡迎嗰啲遊行人士到達啊嘛， 係我 咁又到夜晚黑5点交翻個台俾佢咪得咯， 嗯。 你可唔可以研究下？ 不過咧，要阿兄你要留意一下咧，我就收到風就話咧，佢哋係大會嗰個喺個政府總部嗰啲音響咧，就去到6点嘅。所以如果有活動喺6点之後要用呢個擴音嘅咧，就要做好準備嚇，又定係或者同佢哋大會聯繫，由翻同一個嘅係供應商去提供啲器材咁樣嚇。 哦，依一樣就唔使擔心，因為咧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咧，其实都系倾紧呢个问题嘅。 O K， 咁得啦。 但系我哋安排一下，我哋点样可以用到个台啦？即系我哋譬如用譬如话5点到6点，或者3点到6点咁系咪？ 好啊，冇问题啊。系我帮你沟通一下，大家。 哦，好啊，唔该晒你啊 ，Henry 啊， 多 谢你啊。 O、 okay, K， 好。 好啦，而家我哋咧就开始接听电话啦。我哋电话就 1831 1138。 未听电话之前咧，我哋可以听下今日苹果都有一篇。专栏咧，即系一篇唔系批评呢个张振远咧，胡作妄为嘅 吓。 自由撰稿人叶耀荣在苹果日报撰文，题目是梁粉张振远胡作妄为。从来我们都相信自由市场是自由社会的重要支柱，而对财产拥有权的保障就是自由市场的基石。正因为我们不担心自己拥有的财产会被当权者以巧取豪夺的方式据为己有，所以才会放心拼搏。因此对私产权的尊重正是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之一。但是近期市区重建局在达国咀一项重建项目当中所采取的收楼手段来看，这项核心价值似乎正是受到严峻挑战。在达国咀樟树街87号的一个重建地段，因为其中一户不满意市建局收购价远低于物业的市价，因而无法再展。由于业主周太拥有超过两成的业权，市建局没办法进行强拍，而个价格也因为市建局不肯提高出价而陷入胶着的状态。但是点知上星期市建局的主席张振远竟然透过传媒公开指出，因为个业主反对重建而可能导致整个项目拉倒，令到周太连日来受到街坊指骂。抵受不住群众压力的业主最终接受市建局的收购方案，因而少收了几百万。张振远还是得意洋洋的，他指出这个等于是一个圣诞奇迹，但是在叶耀荣眼中，堂堂一个半官方机构居然透过传媒对一个普通市民施加压力，令到对方备受千夫所指，最终要屈服，这等的手法实在令人想起都害怕的，也都等于是恶形恶相的多面恐吓，又或者是节水节电林红有一些滋扰的手段。虽然有人说案件当中的业主若果拒绝市建局的收购建议的话，会令整个的重建计划拉倒，所以不应该因为他一己之利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福祉。若果因为发展者硬道理就可以大条道理地向个人来讲软硬兼施，逼令他们割价涉让，那跟强抢民产有什么分别呢？更加令人担心的就是今日市建局凭着阴招得手，难保他日食过翻寻味，对付本来议价能力已经不高的小业主。看回现届政府不断地尝试挑战社会底线，一步一步地企图蚕食香港自由和法治等核心价值的举动，例如是强推国民教育，用暗度陈仓的阴招突袭议会来通过长者生活津贴，还有鼓吹释法，处处披露住政府的野心。正正是这样，叶耀荣认为社会大众对由梁粉张振远主理的市建局应该抱住是同样的戒心，以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当权者悄悄地蚕食，悄悄地损害。 根本就不是悄悄，是明目张胆、 这个就是香港核心价值了、当我们的私产权不受尊重的时候，香港楼价还值不值30,000呎，值不值10,000呎、香港楼价呢，我告诉你就一个仙都不值。香港有什么好的？我问你香港真的有什么好的、挤迫，空气不好、医疗出现问题，教育出现问题、年青人没有上进机会、买不起楼，租不起楼住。你要讲香港100,000样嘢不好，用乜而讲嘅如数家珍我都可以。但香港有一样嘢好，就是比喺所有全世界中国人聚居嘅地方，我哋有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就係人，就係呢个法治、 有法治、 人权、言论自由，仲有我哋呢咁嘅节目，虽然被蚕食、被打压。讲返呢个十大新闻，喂，而家啲人睇到啦，如果 DBC 系经营不善嘅，如果 DBC 系无底深潭嘅，有人会买咩？有冇霸罪咩？咁嗰啲曾经认为 DBC 啲股东争拗啊，这个唔系政治打压嗰啲人，唔该你起码打个电话嚟、向公众做一个交代，我唔使你道歉。你应该话我睇错咗，呢、个其中就包括记者协会。呢、记者协会系废嘅，我话俾你听。喂，我哋呢度都叫传媒工作者，有百几个，你唔系保大班。当我哋失业嘅时候，当被灭声嘅时候，记者协会又出嚟讲过一句说话。你有咩资格做记者？仲有咩资格做记者协会咧？叫自己做，你不如叫做暗春记者协会咪得咯，被和谐嘅记者协会咪得咯， 啊，麦燕婷自己讲嘅，喂，我同好多人倾过啊，呢个系商业纠纷嚟噶，你搞掂佢啦，你搞掂条数佢，你登报纸啦，你话俾人听啊，啲数目冇问题咧，我哋就会拆你咁啊，最终唔使我哋做啊，人哋派晒全香港最威 Johnny 啊，大佬，喂，所有香港任何奇难杂症都系揾呢间叫 Johnny 嘅啊，所谓核数师行嚟核数。你作调查分析验尸，验咗就乜事都冇啊！咁你麦燕婷，你呢个咁嘅记者协会，使唔使出嚟澄清？使唔使出嚟更正？话我呢条数冇问题咧，唔系数目之争咧、啊，不知所谓。呢班人我唔靠佢哋嘅，所以好难就话大班，你唔好再得罪啲记者。So what？ 公道自在人心。 啊、我咪讲粗口啊！我跟住讲句英文 ，so freaking what？ 喂，但系 freaking、啊大佬，喂，咩问题啊？ 嗯、 我得罪你怕咩？我哋有听众，我哋听众知道我哋做紧乜嘢。 嗯， 嗰啲唔系我哋听众嗰啲人，嗰啲冇份支持我哋嗰啲人，我哋尊重你言论自由，但就唔系俾你嚟说三道四，俾你嚟喺度啊阿芝阿作，唔该上我哋 Facebook 睇下。我哋每做一样嘢，向我哋啲听众交代清楚，嗯、得到听众嘅认同， 呢啲叫 得到听众嘅支持。 啊， 我呢啲就叫开诚布公啦。我哋得到听众嘅支持，搜集咗听众嘅意见，我哋先作出每一个行动。 嗯、 啊，我使乜理你班人啫？大佬靠你，靠你，靠你，我死啦、 嗯 啊！大佬、啊、支持香港电台，撑香港电台。香港电台今日变咗乜嘢？ 嗯， 变咗咩台啊？ 变咗咩台？ 暗春咯，喉舌咯，咪人民电台咯。我十几二十年前帮佢安个名，叫人民电台，唔系 DBC 嘅人民电台啊。佢嘅人民电台系大陆嘅人民电台啊。系政府嘅喉舌台啊。 嗯、 啊，你睇到嘅啊，做啲咁多嘢，以为好叻啊，摆张空凳喺度咧，已经讲到自己哇个层次升到几高啊，收尾俾人吴志森都爆咗啦。 系咯，系 原来而家摆空凳要揾 个 A D 啊， 系 A D 啊，助理处长批准啊，先至可以摆张空凳啊。我哋 D B C， 你中摆咩凳都得啊，使唔使问阿林旭华？梗唔使啦。喂，呢啲先叫做言论自由啊。嗱，我哋电话咧系18311138，趁我哋而家仲有几分钟咧。快啲打电话嚟倾下偈啊！如果咪冇机会倾噶啦。 不过咧，真系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系社评咧，对，譬如话嗰个系大角咀嗰个所谓叫做系需求主导嘅系重建项目，都有唔同睇法噶啦。嗱，寻日明报咧嗰个态度又好特别噶，佢就话咧，从橡树街铺位业主同埋市建局嘅互动过程咧，就确切反映一点，就系、是、涉及市建局嘅重建项目咧，只要有人狮子开大口咧，绝对有可能咧系拖垮整个项目。因此，若业主咧基于个人嘅因素，例如咧物业乃家族祖产，有不可取代纪念嘅意义同埋价值等群因素咧，无论市建局出价多少，都不会接受收购。否则，若业主只求价而求善价而沽咧，索取不合理嘅收购价咧，则市建局应该如何系啊？如何点啊？睇唔到添啊？呢个 唉，唔使讲咁多啦。呢个系凉粉报嚟嘅，明报唔使讲，即系意思话咧支持凉粉做法咯。嗱、啊，我哋电话听众咧啊，我哋电话入边有个听众系 海外听众 打嚟嘅、 啊， 就是、颜先生，早晨，颜生， 早晨。早晨，颜生。 你好，大班你好。 喂，系啊，系啊，仲有几分钟啊，系听到你的电话好开心啊！你 系我嘅， 我以为冇人帮衬就冇人听嘅今日，大镬。 大家都话听到你话声都好开心。系我有样嘢，我想讲清楚，因为咧啊，即系我而家喺外国啦，但系其实啊，2011年嗰阵七一咧，我喺香港嘅，咁我有游行嘅，有咁我想讲咧，我唔明孔令如喺度讲啲乜嘢嘢，琴日喺啊。鄭家富 十級自由風， 佢話孔令如就係啦，就話香港人網咧，就因為2011年嗰陣時候阻路，所以咧搞到而家啲差人咧就話今年咧就唔俾人解擺街站。 嗯， 咁啊，孔令如我都想問清楚，孔令如點樣阻路？反正嗰陣時我喺人網， 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公證人， 我都可以做證人。 唔係阿顏生嗱，我咧當日咧就係以監警會委員嘅身份咧，就喺嗰個控制中心嗰度咧睇住曬全香港所有啲天眼嘅屏幕。咁當時咧，呢個 人網就喺修頓球場附近 嘅，唔係。 在铜锣湾怡和街那里就摆了个摆了个街站。咁你警察呢当时嘅指挥官呢 嗰个系细街站嘅。 我知唔系我讲咩 我讲咩我讲咩 我讲咩我讲咩 收咗人讲嘅讲紧 啦。我讲几样嘢佢唔系当时嘅指挥官呢就指住个屏幕呢就话呢啲街站呢就令到嗰度有个樽颈。 是 其实呢孔令瑜呢我因为我唔系帮佢我亦都冇听到佢讲咩。我相信系复述警察讲嘅。 佢话周香。唔系呀佢话佢见到啊佢话佢呀。佢話因為香港人網喺灣仔嗰度擺 了，我講個人民力量，我講嗰個係， 我自然就咁講，佢係 exact wording 嚟噶，我聽咗幾次噶， 即係你認為佢咧就係、 是，我真係好，你香港， 即係你意思就即係你認為啊，孔令瑜認同警察嘅講法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認同啊，佢話佢冇話佢警察，佢琴日 exact wording 佢係話，因為香港人網喺灣仔嗰度阻路， 佢應該講清楚嘅， 今年就。 我的立场就很简单的阿文渣我就不支持这个讲法的我们所以听日摆街站的 OK 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够了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